你好，我是邵汉，为您带来福建话新闻。根据财政部的文告，上新一个礼拜的燃油价格保持不变，让97汽油的价钱维持在每公升3.35元，让95汽油和柴油的价钱则分别维持在每公升2.05元和每公升2.15元。上述燃油的价钱将在3月2日到3月8日期间生效。配合第90周年陆军日，国家元首奥苏丹阿杜拉向所有的陆军成员，包括退休的军人以及不在陆军服务的人士献上祝贺。根据国家王江民主书的贴文，陛下赞扬陆军成员捍卫国家主权，以及不惜劳苦照顾人民安全和给予协助所做出的牺牲。沙巴州元首敦祖哈马尤鲁丁今日在斯里金纳巴鲁王宫会见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首相和夫人达杜斯里德特万阿吉扎万伊斯马耶在今日早起大约9:30抵达王宫，这是两人在团结政府成立以来的头一次会面。首相是在昨日抵达沙巴进行两日的访问。首相随后在今日中午抵达菲律宾，展开为期2日的官方访问。首相和夫人坐船机在中午12:50抵达维拉博空军基地，这是安诺出任首相后头一次访问菲律宾。财政部指出，居民援助金 STR 今日起开放新申请加更新资料，直到3月31日。只是确保符合资条件，也是伫政府数据库，也无有记录者用个提出申请。同时也允许原有的受惠者会当更新任何的资料。国际贸易甲工业部副部长刘振东指出，伫去年11月29日生效的全面甲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并未为农业领域带来负面影响。伊讲，该协定保障了本地农民的权利和利益，也是唯一一个承认粮食保障问题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国际贸易以及工业部已经批准特斯拉出口纯电动汽车到我国的申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特斯拉将在我国设立总部，引入特斯拉的体验中心、服务中心，并设立超级充电站网络。特斯拉在我国有了将在纯电动汽车领域为员工提供工资更加高的工作机会。林业主管部长 V. Sivakumar 表示，该部门一旦发现雇主解雇本地员工，将取消这块雇主在放任评估外劳计划所提到的配额。解雇本地员工，并以外劳来替代的雇主或是公司，将抵触1955年雇佣法令第60M 条文。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并令国际机场扩建工程将在今年内动工，对目前的一年650万人次用量扩大至一年1200万人次用量的建筑面积，预计3至4年来完工。通信以及数码部副部长周连群指出，对2009年起到昨日，在通信以及多媒体委员会接到和调查的2825宗滥用通信服务和社交媒体投诉案件中，有58%或者是1631宗的案件涉及散布色情的内容。公共工程部长达杜斯里亚历山德南塔林伊指出，刘福州工程局虽拨出25万元用作该州受水灾影响的各类款的紧急需求。受水灾影响的款分别是克朗、巴杜巴哈、萨加曼、摩坡加当格。召集加款级的灾难行动时，也已经在今日早起启动。刘福州行政议员诺里扎诺证实，来自古莱加斯加马已经背景学堂的89名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生，因为受到水灾影响，而无法度在早起的时段前往考场，而被迫延后应考。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是由夏有恒编辑，感谢你的收听。